我是先喜欢上歌词，而后才去听歌的。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就在想，当年陈鸿宇也应该是相当喜欢这首歌词吧，要不他的那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这个名字怎么就是这首歌里面的一句话呢？这首歌陈鸿宇演唱，作曲作词人叫做唐映枫。唐映枫出生在四川德阳城郊的一个小村落里，这个地方和重庆、成都这些山林城市一样，时常都会有磅礴的雾气笼罩。而在四川省内，往日的铁轨上奔走的全是绿皮火车，闭上眼睛想象那样的画面，来来往往可以说是岁月无息。村子附近有一条小溪，滋养了几棵老槐树，其中有一棵就矗立在这个铁门大院里头，而这个铁门大院里头就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你若说年少不知春心萌动，我自然是不信的，因为在这首歌里你就能够听到这种萌动的情绪，满满的故事和人生。闭上眼睛，你再仔细的去聆听这首歌的情绪，你会发现这首歌对于青春的聚散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感慨，当然它也写出了青春的彷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首比较私人的歌，很适合独自去听，然后怀想自己的心事，比如说回想自己十几岁是什么样子，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你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可能会生出这样的感慨，时间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它就像火车一样一直往前开。不过好在这首歌它的情绪是淡淡的，不论是回忆还是期待未来，它都是一种淡淡的表达，但是不妨碍你可以听出这首歌里面隐隐绰绰的那个爱情的故事。如果你听到了，自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甚至也会勾起你自己对爱情的那份回忆，对，就是年少时的爱情的回忆。有人说陈鸿宇的声音沧桑，好听，非常适合单曲循环，但是我觉得陈鸿宇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最准确的表达，让人心动的表达，就是对时间的那份无力和无奈感。不过我今天意外的发现还有一个版本也很抓人，它算不上音乐成品，但是却有另外的一种气质。一个18岁的小朋友可能就出于喜欢这首歌清唱了一段，这个小孩叫做易烊千玺，前两天刚刚过完18岁的生日。我们来听他的这段清唱。 雨后有小时来，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眼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一哭真的情怀，踏碎成年代。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美丽的存在。哦 哦，听到的是易烊千玺所清唱的《理想三旬》。听这个版本，你想象一下他在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唱这首歌，出于单纯的喜欢，他就随心的唱了起来，中间还有一两句唱错了，然后就回来改，自己很放松的给自己打着拍子。我想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听到这版本最初的感受就是听这个版本很放松，而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喜欢这首歌，不单单 它是理想三旬这首歌，可能更多的是你听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所传递出来的这种气息，不是那种无奈无力的沧桑感，而是扑面而来的这种青春的感染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坐在这里听一个十几岁表达我们这个年龄段本该有的一种情绪，你居然被感染到了青春的魅力，应该会引出很多自己复杂的一种心绪吧。所以我会很喜欢这个版本。回头去研究这首歌，我觉得前面我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歌词的那种隐隐绰绰的爱情，对家乡的一种怀念，还有到三十岁可能还没有太多事业上的成就的那种无奈感。而如果只是简单粗暴的从歌名上去理解，那就是三十岁了，或者是即将三十岁了，你的理想还好吗？当然也有人说他的理解是三旬到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的理解跟我不太一样，他说三旬就是事物快要成熟而未成熟时的一种状态，理想三旬所表达的就是追逐理想追逐的差不多了，也就是快追逐到大半辈子的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再联系歌词里面的意境，里面所表达的就是对以前淡淡的回忆和总结，还有就是对未来的淡然，这是一个人将要成熟而未完全成熟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感受到歌词里面的那种淡然中消退的刚追求理想时的那种不顾一切的那种拼劲儿，多了一份释然理性和从容，同时那种淡然也饱含着对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憧憬的渴望。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我看过的这样的一句话，梦倒塌的地方已爬满了青苔。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各位，我们不老，梦想不死，三十岁追逐梦想还不迟。来听汪峰的这首《存在》。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30岁，来听唐磊的这首《30岁》。 越来越习惯一个人在家里宅着，玩玩手机，看看肥皂剧，依然爱听那些青春无悔的歌曲，只是多了份现实，少了些憧憬。朋友的喜帖仿佛是一种挑衅，话题也越来越不投机，语重心长的话不是听不进去，只是生活有一种无奈的关心。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放弃，一次次的激动，一次次的冷静。我相信爱情的回报是理性，我渴望爱情但不会低声下气，就算没有爱情我还可以谈谈或去健身中心锻炼身体。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放弃，一次次的激动，一次次的冷静。 相信爱情，但会保持理性。我渴望爱情，但不会低声下气。就算没有爱情，我还可以弹弹钢琴，我去健身中心锻炼身体。我真诚微笑，努力风淡云轻，我坚强自立，用心活出自己。来来往往的人啊，我都会好好珍惜。我三十岁了，真的很有魅力。我三十岁了，真的很有自信。我三十岁了，等待懂我的你。 这是唐磊的一首新歌，叫做《三十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这首歌听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首先解答各位在听歌的时候的一个疑问，这个唐磊是哪个唐磊？对，就是当年唱《丁香花》的那个唐磊。他一直保持着最初唱歌的那种姿态，还有一种学生味，所以他的歌曲的代入感很强。他自己说这首歌讲的是现在的剩男剩女，他说他周围有很多三十岁的男女青年，他们很多人都还没有结婚，甚至连男女朋友都没有。他说自己很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经常会被催婚，有人觉得很悲催，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这样过得挺潇洒。他自己说这首歌曲是很励志的一首歌，是想告诉大家不要为了婚姻而婚姻，要跟着自己的感觉和感受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另一半，爱情不能因为年龄而敷衍。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年龄这么敏感，我一直觉得三十岁的人可能在当下这个年龄划分还真的不算太大，甚至我觉得三十岁还可以任性一把。到三十五岁再考虑，甚至到四十岁再考虑，这些事情也不迟，但是可以谈了，可以好好认真的轰轰烈烈的去爱一场了。还有在我的认知里，三十岁应该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因为孔子有说三十而立。说到这句话，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突然有种心慌的感觉。因为提到三十而立，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青春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我们挥霍的差不多完了，而立之年事业上可能真的没有像孔圣人那样所说的要立起来，而今就已经处到了一个长辈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尴尬的年纪，所以不得不尴尬忐忑起来。但是我还是想安慰各位，就像我理解的一样，就当下三十岁还可以说是很年轻的，好好的努力一把。好，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姚峰的三十岁。 像小风一样狂野，像小雨一样自由，像小鸟一样的飞翔，像小草一样生长，像小花一样绽放，像小人一样的活着，像小天一样宽容，像小地一样粗，像小树一样的挺拔，像小光一样强烈，像小火一样燃烧，想象人一样的存在。我已过三十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三十个年头只有那一首歌。我已过三十年了， 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我们中的理想你在哪？我已过三十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三十个年头让我想有个家。我已过三十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我爱着的人啊，你在哪？想像树一样的挺拔，想像光一样强烈，想像火一样燃烧，想像人一样的存在。我已过三十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三十个年头只有那一首了。我已过三十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我们中的理想在哪？我已过三十年了，我已经三十岁了， 风所演唱的三十，他在这首歌里面有唱一堆想象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提醒各位，如果你已经三十岁了，甚至已经过了三十岁，那你已经过了可以天马行空做梦的这个岁数，你面对的一切都得脚踏实地，不管是面对工作生活还是爱情，人生是要做减法的，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那个最为靠谱的目标，你一定会有所成就。讲到这里想跟你继续来分享我的前半生里面的一支歌曲，李若曦所演唱的《滂沱大雨里》。 滂沱大雨里，繁忙车阵里，你的脸为什么还是那 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新城，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懒得跟鞋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三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你留走，日落后最美的 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三十岁的女人》。据说这首歌源自于赵雷当年在酒吧里驻唱时的见闻。他说，那个时候台下有很多人，其中就有三十多岁的女子，他们在喝酒听歌的时候又笑又哭又闹，然后赵雷就很有感触，于是默默地把这些女子就写进了这首歌里。我说实话，我今天做一个三十岁的话题，不是因为这首歌，也不是因为那些女子，而是因为最新一期的《奇葩说》。这一期的辩题是能者多劳是不是在坑我。江青云在答辩的过程当中说了这样的一个现实，说他有个朋友金融行业的，说在他们那个行业里，如果你能够看到一个女性在四五十岁做到一个高层的管理职位，你就可以猜出她多半是单身，因为作为一个女生能做到这个位置，就证明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面肯定是没有时间去谈恋爱的。我一是在感慨这个行业不容易，大家过得很难，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奋斗。二突然就想起了三十岁的男人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很多年前我好像看过很多男性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他们不再喜欢年轻的小姑娘，他们喜欢跟三十岁甚至更大的一些成熟女性相处，因为他们成熟，他们理性，他们善解人意。然后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拿出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说都说女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十八岁那一年，其实一个女人最美最迷人的只有三十岁这个年纪。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无论是身心都处于人生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最为之关键的是对生活的态度。一般来说，男人都喜欢三十岁的女人，不仅仅是因为成熟，最重要的是相处起来舒服。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到底有哪些迷人的地方呢？男人为什么会喜欢三十岁的女人呢？原因他总结了有六点：落落大方，懂得爱自己，还有就是理智面对任何矛盾，控制欲已经不再像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那么强烈了，还有就是不会做出无谓的牺牲，还有她 坦然面对一切，承担一切。所以就想安慰那些已经不再拥有所谓花一样年纪的女子，不必担心，岁月给你的一定是你那个岁数该有的美丽。来听刘嘉亮所演唱的《美丽女人》。 那年下雨的冬天，还记得那年我和你的情人节，还记得吗？三年以前，我记得和你相爱的那年，我记得那间路边的咖啡店，我还记得那一瞬间。被爱的感觉已消失不见，所有的痛藏在心里面，在爱与不爱之间，看着你哭泣的脸。你是我这一生想要的美丽女人，你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人，你是我伤心的时候离不开的人，是我这一生想要的美丽女人，你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人，你是我寂寞的时候离不开的人。爱怎么可能变得那么的残忍，你是我心中一个美丽女人。 这个城市里 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话题是30岁，我们来听张浩哲所演唱的《镜子空瓶30年》。 我正好从那镜子看到一个人，在一个走不出来的房间，他的脸在烟雾之中朦胧地浮现着，漂白的记忆飘动的窗帘。这世界永不会改变，最爱的梦从不会实现。想一想，真的没有几个30年，何必在乎最爱什么人。从他眼中找到故事的起点，却忘了走到现在要几年。不知谁把爱情装在他的空酒瓶里，不小心绊倒他醉了多少年。会改变，最爱的梦从不会实现。想一想，真的没有几个30年，何必在乎最爱什么人。看一看自己那张风霜后值得谁来思念。我从他眼中找到故事的起点，却忘了走到现在要几年。不知谁把爱情装在他的空酒瓶里，不小心绊倒他醉了多少年。 这是来自于张浩哲所演唱的《镜子空瓶30年》，虽然是三个词，可是在一首歌名当中出现，你就会觉得很文艺，甚至很有画面感。然后再听张浩哲在歌里面所唱的人生到底有几个30年，你就不得不感慨时间太过匆忙。当然我觉得你拥有这种感慨一定是在30岁甚至35岁过后才会觉得人生太过匆忙，然后才能够真正明白这首歌的意思。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30岁，延续前面说的30岁女人这个话题，我要推荐给你的是巴尔扎克的30岁的女人。这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面的重要作品。这本书实际上是不同时代所发表的6个短篇的组合，在收入到人间喜剧的时候，巴尔扎克统一了6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姓名，总标题也改成了30岁的女人。在这本书当中，作者首次把私人风俗与人物生活的时代接轨，私人生活的冲突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整体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公众生活相依相存，相安相得。所以特别建议各位在听完今天节目之后，都不妨把这本书找出来看一看。好，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张信哲所演唱的《30好几》。

30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给他划定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有人说30岁本该成熟，承担起生活应该有的那份责任，有人说30岁还很年轻，包括我自己在内，死活还是说30岁很年轻，自己还没有长大。但是你不得不去承认，30岁应该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边是艳阳似火山花烂漫的绚丽青春，另外一边是蝇营狗苟满地鸡毛的凌乱人生。曾经的热血青年可能已经成为了那个端着保温杯泡着枸杞的中年大叔。30岁应该是一扇门，门里面是此时的那种平静安逸，而门外面或许还有未知的挑战和激情。不过不得让我觉得要提的事情，就是现在众多的招聘广告当中，年龄的要求是35周岁以下。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有种莫名的恐慌，然后暗自庆幸自己现在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管你生活在哪里，现在到了30，还是已经过了30，我都希望各位做好一切准备。这种准备不单单是心理，我觉得外围的你生活工作的资本也得准备好，好好的迎接30岁。愿你的30岁幸福，踏实，应该是踏实这个词。好了，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黄勇所演唱的《男人30》，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一转身已经度过30个春秋，回过头还有多少朋友站在身后，这条路我依然会坚定地去走，又有谁能陪我到最后？男人啊，注定没有太多的借口，微笑着准备迎接30后的苦愁，努力着让自己成为身边的人幸福的理由，但愿从今天之后什么都能看透。我们的30岁要屹立在风中，再多的苦痛还被胸膛继续走，就算前方的逃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们的30岁会越挫越勇，再大的风浪也会勇敢去闯荡。但愿每次回是错是对，挥挥手，已不再拥有。笑着准备迎接30后的苦衷，努力着让自己成为身边的人幸福的理由，但愿从今天之后什么都能看透。我们的30岁要屹立在风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